国家，甚至危害国家安全，行政长官就一定要坚守一国原则，要向中央负责，不能回避。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此外，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酷热，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FM 99.4，将军澳。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老公啊，第二阶段嘅消费券咧，好快就有咯。今次你谂住点使好咧？嗬， 老婆，你点话点好咧？ 我谂不如用嚟帮仔仔准备开学用品，又或者添部电脑啊。 冇问题啊！如果我哋唔转储值支付工具咧，就唔使再登记噶啦。政府会用现有嘅登记资料核实资格，七月尾就有手机短信通知结果，合资格嘅8月7号就自动拎到噶啦。 咁就可以开学之前帮仔仔准备好啦。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香港电台第五台的有你同行，就好像一个旧区里面的一间小店。 这间小店没有名牌，没有豪装，而我们向你推介的只是一份人情味。 我是你的店长李仁杰。 我是你另一位店长赵芬妮。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到6点， 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 欢迎光临。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听紧收音机朋友，可能有啲一路通宵，听到而家都唔定吓。要通宵工作咧，到现在可能都攰啦，又或者系准备收工，翻去咧就系恰一恰，都起码有5-6个钟啩吓，先至起身咧就走去继续去工作。平均啊，啲人咧受呢个瞓觉嘅时间咧都唔系好多吓。香港人的时间都分秒必争，所以行出街的那步就善用时间去做你的工作，吃饭、都是可能是很频频扑扑，求其少少时间都算了。这样这个都是香港人的特色，很多东西都是快靓正，不过当中真的要记住，我们可不可以将自己步伐较慢少少，每一样都慢一点的时候呢，等自己可以他调少少的心态。咁、这个就系、其实因为我哋惯咗嗬，一路以嚟咧都系样样都系急急脚、快快手手咁，所以别人眼中如果系喺唔系香港人咧，唔惯我哋嗰、那个步伐嘅，觉得我哋太快。 亦都可能是咁样样，以往我哋可以哈哈埋埋好多嘅时间，又做多好多嘢。而家时间咧系5:09啊，室外气温29度，早晨。 疏林过尽晚风，枯了小草，老了手丛，浮云白了天空。初冬暮色已经变动，幸而是信已上流，庆幸你不变错重，挽着手双双倾诉心事，啊，热了数载至今再重逢。有如梦中，不禁相拥笑抹泪容，徐徐共挽双手，初初大家两手震动，又谁料你像个顽童，笑若你走也匆匆，笑问起怎么相见洒泪，为了我君爱心更浓，像个顽童，笑若你走也匆匆，笑问起怎么相见洒泪，啊，为了我君爱心更浓。 在这首歌曲就是相逢有如梦中，就开始我们今朝清晨爽利节目。又或者你都可能在半梦半醒之际，有些似现实，有些似在梦境，真是相逢有如梦中。现实已经是新的一日开始了。 Maybe I didn't love you quite as often as I could have, and maybe I didn't treat you quite as good as I should have. If I made you feel second best, you did, you did. Girl, I'm sorry I was bl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And maybe I didn't hold you all those lonely, lonely times. And I guess I'm so happy that you're mine. Little things I should have said and done, I just never took the time. But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You were always on my mind. Tell me, tell me that your sweet love hasn't died. And give me one more chance to keep you satisfied. 你会永远都是在我心里面记住 Always on my mind。 时间5:16，早晨，今天的日子就是6月21日，农历就是5月23日，今天是夏至，好像很久，即夏至来了很久的感觉了，已经即香港的热天呢真很早热，也都好像越来越长又越来越热这样。咁啊，今日夏至天气方面点咧？有一股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此外，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南海北部天色大致系良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大概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是两三日都是天晴酷热啊。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这首歌有两个版本，一个广东话，一个是现在这个国语版。 这一次我执着面对人性的沉醉，我并不在乎这是错还是对，就算是深陷我不顾一切，就算是执迷我也执迷不悔。说我应该放弃，应该睁开眼，我用我的心去看，去感觉，你并不是我，又怎能了解？就算是执迷，让我执迷不悔。我不是你们想的如此完美，我承认有时也会辩不清真伪，并非我不愿意走出迷堆，只是这一次，这次是自己而不是谁。要我用谁的心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痛苦，就算是泪，也是属于我的伤悲。去体会，真真切切地感受周围，就算疲倦，就算是累，也只能执迷而不悔。

想着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喜欢一个人咧，都系执着嘅。喜欢一个人咧，就系情人眼里出西施。佢任何嘅嘢咧，当你系中意嘅时候，热恋嘅时候，乜嘢都系美好嘅。系有啲时候咧，中意一啲嘢系冇乜理由，中意就系中意啊！偏偏喜欢你。时间仲有大概五分钟到清晨五点半。 无奈只一息间灿烂，随云下渐散，逝去的光彩不复还。迟迟恋，难耐这一生的变幻。如浮云聚散，迟结这沧桑的眷恋。漫长骤过光阴退减，欢欣总短暂，未再返。哪个看透我梦想是平淡？曾遇上几多风雨翻，掩饰我交错梦幻。曾与你真心的臂弯。 路上分秒波折再一关，一天想想到归去难以晚，想起多月返于是我交错梦幻，曾与你真心被幻伴我走多漫难，奔波中心灰与蓝路上分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同盟友外交部长拉皮德发表共同声明，宣布执政联盟将于下星期提交解散国会的议案。报道说，若果获得通过，意味以色列有机会在三年半内第五次举行大选。贝内特发表电视演说期间，拉皮德站在他身旁。贝内特形容两人站出来宣布要解散国会并非易事，但他们深信为以色列作出了正确决定。拉皮德就说，以色列面前有很多事情有待处理，包括解决生活成本问题、发起针对伊朗、哈马斯组织和真主党的运动，以及抵抗威胁要将以色列变成非民主国家的势力。根据执政联盟去年达成的协议，拉皮德将会接替贝内特出任临时总理，直至举行新一次大选。报道说，按照下周解散议会的速度计算，以色列下一场大选将于今年十月或者十一月举行，是2019年四月以来的第五场大选，反映政坛仍然动荡。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的战况仍然激烈，乌克兰同出兵当地的俄罗斯展开争夺战，双方对战局有不同说法。俄罗斯说打击了乌军指挥中心等目标，又指俄军在重镇北顿涅茨克一带取得一定进展。乌克兰承认东部战线局势艰难，但仍在乌方掌握之中，强调俄军在北顿涅茨克市没有取得任何突破。俄罗斯国防部在战报中指出，俄军利用导弹打击位于乌克兰南部敖德萨州一个军用机场，摧毁无人机指挥中心。而在顿巴斯地区顿涅茨克一带的战斗入面，俄军在一日内打击了乌军十一个火箭炮部队。另外，俄罗斯传媒引述亲俄武装力量的消息，据守北顿涅茨克市一间工厂的乌方部队仍在激烈抵抗，谈判没有成果，有外籍雇佣兵不同意投降。珍宝海鲜坊的母公司香港仔饮食集团发表声明，表示上星期二离港的珍宝海鲜坊在西沙群岛附近水域入水翻沉，事件中未有任何船员受伤。声明表示，珍宝海鲜坊上星期六下午驶至有关水域时候遇上风浪，船身入水开始倾侧，负责航程的拖船公司经过尝试救援，海鲜坊最终入水翻转。由于事发地点水深超过1000米，进行打捞工程亦非常困难。香港仔饮食集团对意外感到难过不舍，公司正是向拖船公司进一步了解事故详情。又指根据规定要求，珍宝海鲜坊在离港之前已经聘请专业海事工程人员详细检查船身和加上围板，并且得到一切所需批文进行今次航行。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酷热，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FM 99.4 将军澳。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与君初相识，乞此故人归。国剧八三零呈现如胶记， 在纪云和死后，长义痛不欲生，但又不得不接受心爱的人已经死去的事实。长义将纪云和葬在冰天雪地里面，从此北渊的所有都由他一个人来承担。 国剧八三零如胶记，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31。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因应近日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上升，请市民减少宴会聚会，减低传播风险。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作出以下呼吁： 跨家庭的聚会是可以减少，如果是更加是跨家庭的聚会，脱去口罩一起饮食，就更加要加倍小心。 同心抗疫，打赢这场硬仗。 咦，呢度有份线报喎，打开嚟睇下有乜嘢内容先。 线报头条为你介绍唔同类型嘅长者服务。 线报富康同你讲饮讲食，又讲生活同科技资讯。 音乐飘飘处处闻，带你耳朵环游世界。 仲有冷知识问题考考你添。 记住逢星期二晚八点钟到九点钟，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由程永林主持嘅线报。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啦啦啦，清晨送你。 早晨，早晨啊，各位朋友，系又一日新嘅开始啦。咁啊，习惯听呢个节目嘅时候咧，都知道咧大概嘅钟数啊，心中有数。听啲歌咧嘅长短咧，都知道咧得几点钟咁样样吓。呢个咧就应该系平时习惯听啊，亦都有留意到啲时间上嘅嘢咧，咁啊就可以心中有数地去一路喺屋企咧，就系周围做啊，又做下嘢啊，又煲下水啊，又搵呢样搵嗰样咧，大家心里边咧知道几点钟啊。咁而家同你讲实际时间系5:38啊，呢一日咧就系6月21日，农历5月23日星期二啦。咁啊，星期二一样系炎热啦，同埋星期二我哋咧就系喺六点后咧就有健健康康在清晨啦。咁啊呢排咧都讲紧啲痛啊，即系身体方面由头到脚嗰啲痛嘅问题。咁啊今日咧就讲乜嘢咧？上个星期咧我哋就讲咗身痛啊，咁今日咧都系讲身，系身咩咧？系重啦，重量嗰个重，好重嗰个重。 身为什么会重的呢？就是跟这个湿气都有关的。当然详细的情况呢就交给崔博士跟大家去分析一下了。大家都知道整个身体状况是怎样的时候，症状是怎样呢，更加了解的话呢就懂得怎样去好好的保护你自己有健康的身体。现在温度29度都挺热了，今天最高有32度。 当年汗水只放入唱歌，想法说话也总能柔和，虽然梦想不似实际多，但不等于我有是错。斩青云银河，有时忘记可以热血魔，认不出这个也是我。可能习惯想唱没有歌，想发个梦也不能艺我，居然被你这种街不止我一个，沉低音里寻找这声线，可惜找足小半世没才艺，而你却正与我为，要想听真正心甜， 为我找回 星空的美丽。 竟然为你高八度唱歌，所有愤怒也抱成邂逅，虽然年过不算不喊过，但七彩歌舞更像我。 张敬轩同埋黄婉之佢哋合唱嘅呢首咧《高八度》吓，两位都系唱加班嘅人。早晨啊，时间咧5:44啊。寻日嘅一段新闻啦，我谂其中一个咧，大家都都有啲唏嘘啊，不舍之感吓。我想你都知道我想跟大家分享哪段，就是跟我们香港人都一起成长，我们我小时候的时候都有去这只船道上去吃下东西，真是一个很漂亮的船，一定要影相留念，是一个特色，这个都是香港的一个特色，有超过40年历史的这个珍宝海鲜舫就不幸就用这几只字眼去形容了，就魂断南海。咁香港仔飲食集團就話咧，珍寶海鮮舫係喺上個星期二，即係上個禮拜嘅今天啦嚇，就啟航離開香港啦，同我哋 say goodbye 啦。去到星期六嘅時候，喺下晝嘅咁上下時間啦，當行駛到去南海西沙群島附近海域嘅時候咧，就遇上風浪，船身咧入水開始傾側，咁而負責这个航程的拖船公司呢都经过尝试去救援都是不得啦。咁所以呢在去到星期日的时候呢，这一只海鲜舫呢就全面入水翻转啦。咁所以就已经救唔返啦。但是幸好就冇任何的船员受伤。咁由于事发地点呢都是几深啊，水深超过1000米。进行这个打捞工程呢都好困难的。咁所以咧，就是、有時有啲嘢人生好多嘢好無奈嚇，好不捨。咁尤其是如果係喺嗰度工作嘅一啲嘅工作人員啊，咁多年嘅感情咧，都真係有啲唔捨得。呢只珍寶舫咧停業咗2年幾啦，咁牌照亦都即將到期，所以一路咧都揾下啊，會唔會有白武士嘅出現啦？咁一路都冇啦，大家都知道啦。咁而家仲要啊冇埋添，沉沒添。咁睇翻佢啲嘅歷史咧，珍寶海鮮舫咧喺1976年嘅時候咧開業啊。原本嗰時話可以提早5年去經營，但係因為內部嗰啲即係個裝潢啦，即係發生個火警啊，咁亦都波及過附近嘅漁船。嗰時仲都幾慘啊！而家睇翻嚟有34死42傷，海鮮舫亦都嚴重焚毀，更加一度咧因為缺乏資金重建啊。后来就得到一班人士，这些有钱人士包括了何鸿燊、郑裕彤等等的富商就集资3000万去重建，就得以开业了。讲的是1976年的时候，而这只珍宝海鲜舫都是成为很多人一定要必到的一个位置，一个景点影相，一些旅游人士或者一些名人都曾经来过。包括了有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啦，湯格老師啦，咁又又把連立，同埋好多好多嘅明星，咁亦都有電影咧，係喺呢一度咧攞嚟拍攝嘅一個場地，好經典噶啦，食神就係啦，無間道啊，咁啊同埋李小龍主演嘅《龍爭虎鬥》，或者詹姆士邦片咧《鐵金剛大戰金槍俠》咧，都曾經喺呢個船度咧度取景嘅，咁所以咧就好多好多好多嘅回憶。这只船从此就跟我们拜拜了。一听到这段的新闻消息，我当时就想起啊，铁达尼号。从此成为历史。Spaces 铁达尼号拍成电影，而亦都系令到大家印象好深刻嘅吓。You jump, I jump。咁里边啊呢首就系主题歌曲，我哋刚刚听嘅 Celine Dion 嘅 My Heart Will Go On。时间仲有大概有八分钟时间到清晨六点钟啊。咁啊喺五月份嚟讲咧，我哋嘅星期一嘅嘉宾主持咧就阿 Dan 啦。咁佢喺五月三十号嗰一日咧，我哋一齐做嘅时候咧，咁阿 Dan 咧就曾经同我哋介绍一个法国文化嘅点滴，同埋一个网上嘅活动叫做思想之夜，都有推荐大家嘅，有冇去留意呢个活动啦？咁啊，思想之夜咧就系邀请咗本地同法国嘅一班熟悉文化遗产嘅专业人士。当中包括了我们香港大学园景建筑学部副教授朱慧仙，法国国立高等里尔建筑景观学院教授 Richard Klein， 还有曾经用名扬海外的香港特产红白蓝帆布整这个艺术品的本地设计师当代艺术家又一山人。咁收音机旁边的听众，如果你有兴趣呢就留意一下啦，可以在星期二即是今天傍晚六点同埋喺晚上八点嘅时候咧，你上去亚洲协会香港中心嘅官方网站咧，就睇到网上直播嘅。咁如果 miss 咗或者系唔得闲睇嘅，唔紧要。呢个座谈会完毕之后咧，大家亦都可以咧上翻呢个亚洲协会网站，随时随地去重温嘅。所以爱好啲艺术嘅朋友就唔好错过啦。这个是一个法国文化的点滴的活动。林子祥的床上的法国烟。 为何你每天回避我眼光，凡事说改天，逢见我都慌，便常暗里看终点，数终点。然而你这天遗忘了盖掩，床上那半包浓味发过烟，而我已戒烟，而你一向也不懂抽烟。谁尽过你房恶亦品恶言，谁尽过你房开始于那天，奇怪我却不强迫你直言，仿佛不想揭污点。情形到这天，谁能再改变，唯独对我心无尽碎片，唯强笑退开未提那花 张林制作的一首歌，当年是林子祥自己写曲，林振强所写的词，合作而成这首《床上的法国烟》。早晨，今日天气方面就是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日最高温度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啊。 雪地无情的北风吹，当天跟他午睡，疲劳的身躯轻轻把心靠近，宜人的香氛弥漫在浅灰色的屋檐下。当天的他说话，浓浓的嘴巴，轻轻的浅笑着，无穷的潇洒，只把身体放下，无悔的轻倚他，凝望着窗纱便飘飞云下，泪下。明知今天将失去他，早知心里却是默默爱着他。再见伤心塞欧娜，再见伤心不再泪挂，闭眼收起心中牵挂，收起心中眼泪，望望怀他。今天分开两地，已唱午睡，无情的盛气，轻轻将心喷着浓浓的香水，期望掩饰心中的情侣。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还要按时打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阿刘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大家好，我哋系石山街，疫情肆虐，只要大家一起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场疫战，过翻正常嘅生活，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 由孔德贤、谭耀文、康子妮、车婉婉、袁德昌主演。 一 只手表承载住袁家宝对爸爸的思念，更加是他努力研发智能手表的动力。 得到大湾区和国家支持，他最终克服困难，成立自己的科技公司。 出发2022，6月25号起，逢星期六晚上9点，港台电视30日。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呼啦啦呼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从新一天多好，呼啦啦啦，精神 差不多6点11分嘅时间啦，早晨，欢迎你继续收听清晨爽利。而家温度29度，今日最高32度啊！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6月21号星期二的清晨，这个时间在钱佩卿身边就是崔小汉博士，他就是中大临床生化博士，也是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早晨啊，崔博士。 钱早晨，大家早晨。 好啦，我们中医养生金句之症状鉴别篇，也都提到了，就是临床症状多罗罗，中医鉴别辨清楚。咁上个星期咧就讲咗身痛啊嘛吓， 系啦。 咁今次咧你就话系身重， 重力力嘅重啊，就系话病人个头同埋身体都觉得重力力。 嗯， 我哋话困重啊，肢体沉重，好似拎唔起咁样， 系 只脚都递唔起。 嗯， 活动不利，即系唔想喐啊，甚至咧瞓觉想转身都好似咧唔想转啊，因为重啊嘛。 嗯， 古书都有叫体重。即系你体重几多嘅体重，或者四肢重呢啲名称嘅。 嗯，咁喺中医临床上有啲咩症型啦吓？ 嗱，有两个实症，两个虚症。实症就系感受湿邪同埋风水相搏，虚症就系脾气亏虚同埋阳虚水犯。 嗯，咁我哋又逐个去听你解释下先啦。先讲实症先，感受湿邪系点咧？ 啊，咁病人就有外感，即系表症啦。佢多数系因为淋咗雨啦，好耐咧干唔到啦，或者降水啊，降咗好耐。 嗯， 又或者啲环境潮湿，譬如住喺海边啊、山顶嗰啲，时时都感受一啲湿露之气啊，咁令到佢咧嗰啲湿邪入咗佢嘅肌表，因为湿嘅特性系黏腻同埋沉重嘅，即系定咗喺度嘅，咁所以就困咗啲阳气，令到经络气血就流通得唔畅顺，因此咧你就会觉得周身重力力噶啦，仲有咧可能会有痛噶噃。 嗯， 咁啊尖寒尖冻啦，因为咧感受到啲外感啊嘛，头痛个头胀到咧，好似咧就系搵啲湿布包住咗，重力力又胀住嘅。咁咧湿咗住啲胸口咧，亦都胸闷闷嘅。 嗯，哇！咁香港好多环境咧，就系个地方都好湿噶，所以咧呢个情况咧，抽湿机就一定要用啦。起码帮你抽干咗当时咁湿嘅环境，你个人都会好少少，嗬？ 系啦，你环境嗰啲湿气低咗咧，湿度低咗，咁你身体散湿都比较容易啦。 咁啊系，我突然间谂咧，抽湿机可以抽环境嘅湿，如果有一个机，我哋人体企咗喺度，佢可以抽到我哋里面嘅湿就好咯。 咁又难啲啦。 咁呢个就要即系靠食下药啊，咁样系咪？ 系做下运动啊，等等啦。 咁呢个感受湿邪嗰个医治嘅方法系点咧？ 就要发汗、解表同埋去湿。 嗯，好，另一个实证咧就系风水相搏系点咧？ 啊，先有风邪犯肺，呢、这个即系上呼吸道嘅感染啦，影响咗我哋肺系嘅调节水湿嘅能力。中医话肺可以通调水道，就系将啲水湿咧喺身体嗰度运化得好啲嘅，因此就连累到咧个膀胱气化不利啊。咩叫气化不利就排尿唔畅顺啦，困咗啲湿喺身体入边。啊，中医又认为咧，肺合皮毛，即系皮肤毛发嘅状态系由肺系去管理嘅，而感受到风邪，咁呢啲风邪咧，因此亦都系滞压咗喺我哋嘅肌表，拥滞住啲经络，因此个身就好重啦。 咁有啲咩症状啦吓？ 啊，除咗身重之外，会见到个面目浮肿啊，浮浮肿肿。同时呢亦都沾寒沾冻，恶寒发热，喉咙痛啦，有咳，呢啲风邪犯肺嘅症状嚟嘅。 咁医治嘅方法係点啊？ 要宣肺利水。 好啦，虚症呢有两个，包括咗有脾气亏虚係点 啦。多数呢平时飲食不节啊，食无定时，或者呢好食生冷寒凉嘅嘢，或者香口煎炸嘅嘢，咁呢啲会伤脾胃啦。又或者咧，思虑过度，仲要话思伤脾，令到脾胃受损。嗱，脾气一虚，运化水湿嘅能力就损失咗啦。即系话咧，身体嘅湿气咧就成日咧积聚咗喺度。咁呢水湿内停，咁你当然成身都系湿气，梗系会重啦。 咁仲有啲咩症状噶？ 一重得嚟咧就好攰啦，冇气冇力啦，唔够气，嘢都唔想讲啊！嗱，面色萎黄，即系黄得嚟唔好睇嘅，胃口又唔好啦，大便啊散散烂烂嘅。 咁医治嘅方法系点啊？ 就要健脾去湿啦。 好啦，最后一个虚症咧就系阳虚水犯又点咧？ 啊，呢啲多数咧都系久病噶啦，或者劳倦内伤，或者防劳过度，病咗好耐又医得唔好，包括譬如话啲糖尿病啊、啲慢性肾病等等，令到咧肾气内耗，导致到。脾肾阳虚，不能化气行水啊，即系唔够气，啲水就唔行噶啦。啲水湿咧就泛滥去到我哋嘅肌肤嘅地方噶啦。 系，咁仲有啲咩症状咧？ 因为水湿泛滥，咁我哋咧肢体就会觉得好重噶啦，但唔会痛嘅。下肢特别系脚眼嘅地方咧会浮肿，如果你攞手揿一佢咧，凹咗咧好耐先弹翻上嚟嘅，甚至弹唔到，个人咧就丝丝缩缩，好怕冻，阳虚啊嘛。面色又系唔好嘅，会萎黄啦，甚至咧会苍白、冇光泽嘅。胃口唔好，大便散，咁呢啲都系症状嚟嘅。 又有咩方法医治啦？ 要温阳化水啦。呢类咁嘅症型，多数咧同现代医学嘅慢性肾炎啊、肾嘅病变或者心性嘅水肿系有关嘅。 咁啊，讲咗两个虚症，两个实症啦，都系讲身重啊嘛。有冇啲身重嘅古仔配合到咧？吓，崔博士。 我哋话身重，梗系同肥瘦有一个必然关系啦，系咪？你肥啲咪重啲，系咪？ 系 瘦啲轻啲。阿展问下你，历史上最著名嘅瘦美人系边个？ 啊，大家都知啦，身轻如燕嘅赵飞燕啊嘛。 咁肥美人呢？ 杨玉环、杨贵妃啊。 所以就有燕瘦还肥呢种讲法。 系啊。 但另外一个同肥瘦有关嘅讲法，就系话君瘦天下肥。 哦， 听过未呢？ 少听。咁系点嘅咧吓？ 有出处嘅噃，就出自《资治通鉴》。 系 嗱，大家都知道唐朝嘅贞观之治，可以讲系中国历史上辉煌嘅盛世时期嚟嘅。 系 唐太宗李世民系个贤君，佢励精图治，任用贤能，尤其是有一啲咧好正直不阿、敢直谏嗰啲大臣啊，譬如魏征呢啲咧，佢就好重用嘅。到唐太宗嘅曾孙李隆基，即系唐玄宗登位。就改号开元，他承接了之前的贞观之治的盛世，开展了开元之治。 是 玄宗本身也是一个唯才是用的明君，他虚怀立间，曾经任命一个刚直认真的大臣叫韩休做宰相。 是 啊，这个韩优啊，做嘢就一丝不苟，处事好严谨、好认真嘅，好多大臣都怕咗佢几分啊。 嗯， 甚至唐玄宗自己咧都对佢敬畏有加。 嗯，可想而知呢个韩优做嘢几认真啦，嗬。 冇错啦，嗱，有一次唐玄宗就喺宫中游宴玩乐。欣赏啲妃嫔喺度载歌载舞， 都啱嘅。有时做到攰，你都要松一松啊，嗬，系咪啊？ 吓，点知佢突然间就谂起咗韩优， 吓， 心中突然间咧有一阵警惕， 嗯， 即刻就问啲左右：喂，究竟韩优知唔知我而家咧喺度咁样咧享受紧噶？ 好似细路仔惊阿爸阿妈咁啊！ 系啦，啊，点知佢个话都未传落去，韩优嗰个间书就传咗上嚟啦。 系 啊，咁佢打开一睇， 嗯。 面色一沉， 点解呢？ 原来韩优喺谏书入边已经批评佢耽于日落，荒废朝政啊！哇，你话几扫兴呢？系咪？ 嗯， 我睇完咧已经冇晒兴致啦，吓闷闷不乐，咁就下令中断咗呢个宴游，要打道回宫啦。 咁其实即系佢都几听话。 嗱，翻到宫入边，咁啊，玄宗就攞起块镜照下自己，哇，觉得真系憔悴咗好多啊！而他身边的侍臣就乘机就进言咁讲啦： 皇上，自从韩优做咗宰相之后，你瘦咗唔少。呢、这个宰相亦都太严厉啦，你不如换过另一个啦。 阿玄宗就放低个镜，就对住个侍臣咁讲： 我虽然瘦咗好多，但系天下却肥咗不少。韩优是位良相，虽然佢上任之后，我的日子有点不顺意，但是他却能尽忠职守，无论我有任何过失，都逃不过他的法眼，勤加劝谏。我虽然因为不能畅所欲为而消瘦，但是天下百姓的生活却有所改善，所以我宁愿自己瘦，亦都要让天下肥下去啊。 唐朝有个咁开明立谏嘅皇帝，又有一个咁尽忠职守嘅宰相，难怪就出现咗开元盛世呢啲局面啦。 嗯， 为政者就应该以此为鉴啦。 系， 唐玄宗系一个好皇帝，但系皇帝始终难过美人关。 嗯， 佢同杨贵妃嘅风流韵事就流传千古啦。啊，谂到呢度，我又醒起另一个风流皇帝， 系 就系明朝嘅正德皇帝啦。 知道 系啦，佢私下江南喺梅龙镇上咧遇到李凤姐，大家一见钟情啊！ 嗯， 电影《江山美人》就系描述呢个故事噶啦。我仲记得入边啲歌好听噶，其中个扮皇帝啊， 系即系玩紧游戏吓，就扮皇帝，点知真系嗰个真嘅皇帝喺度，咁咧就有首歌唱嘅吓，咁啊系呢套系国语片啊嘛，咁就系郑婷同江宏系幕后代唱嘅， 好好听噶， 咁我哋啱听啦，好嘛？ 好啊，多谢先。 好嚟啦，去翻呢个介绍汤水嘅时候，都系要介绍啲祛湿嘅嘢，系咪咧？ 系啊，嗱，我哋今日介绍一条。健脾去湿汤，一个人量嘅个材料有老黄瓜一条、花生、炒扁豆同埋眉豆各15克。再讲一次，老黄瓜一条、花生、炒扁豆同埋眉豆各15克。 嗯，咁都好简单嘅材料，但系点样整啦吓？ 洗净啲材料啦，老黄瓜就切件，用清水六碗，先用猛火煲滚咗，收慢个火煲多九个字度，调味就饮得噶啦。 嗯，咁嗰啲功效分别系点咧？ 老黄瓜清热解暑啊，生津止渴利尿；花生补脾益气，润肺化痰止咳；眉豆同埋扁豆咧都能够健脾化湿，夹埋晒就系健脾化湿同埋清热解暑啦。 咦，咁今日咧就系24节气嘅夏至啦，系咪都啱饮啦吓？ 啱晒啦。 嗯，因为解暑嗬。 解暑去湿。 系，好啦，去到我哋最尾嗰个部分咧，就系防疫小贴士啦。上次咧就讲个中药，咁啊跟住依次序咧就系到针灸啦，系嘛？ 系啦，针灸咧就系喺中医嘅理论指导下，运用针刺或者艾灸刺激人体嘅经络系统，发挥调节嘅作用，从而防治疾病啊嘛。 嗯， 嗱，临床显示针灸唔单止对慢性病具有调整嘅功能，对急性嘅疾病咧亦都有显著嘅功效。如果能够通过中医嘅辨证论治，配合中药嘅治疗。对于长新冠可以发挥相得益彰的功效。 嗯， 此外，如果我们针不到了， 我哋自己按下穴位，亦都可以产生一定程度嘅治疗效果，而且自己按穴位可以自己帮自己啊嘛。 咁啊系，咁啊介绍下按边个穴位啱咧？ 我哋知道长身官最常见咧就系攰啦，同埋唔够气，有时气喘。 嗯， 而家介绍两个相关嘅穴位，一个就系百会，另一个就系膻中。 系，咁我哋温一温啊。虽然你以前有介绍过嘅，咁我哋唔系常用咧，就唔系好记得个位系喺边度啊。 嗱，百会系督脉嘅穴位，就是、头顶最高位嗰一点啦。 哦，即系类似喺个转嗰度嗰个位咁上下啦。 住嗰度啦， 系。 咁啊，我哋想定位就系话喺两个耳尖对上头顶嘅终点。如果喺后边嘅发脚嗰度数上去，大约七寸嘅位置。 系咁按压啦，系嘛？ 啊，我哋用中指嘅指腹揿住呢个百会穴，用轻柔好细嘅幅度揿住呢个穴位，喐下喐下。咁啊。左右手指大家都交替嚟按下啦，按一两分钟就可以噶啦。 即系按紧嘅同时，好似转下转下咁样嘅按法 啦。系啦，系啦。 咁个功效系点咧？ 系凝神定志、醒脑健神，同埋明目利窍啊，有升提阳气、提升你嘅精神嘅作用嘅。 嗯，咁啊，多数都仲会系包括系可以改善到啲咩情况啦吓？ 包括头痛啦、晕啦、鼻塞啊、耳鸣啊。中风、讲嘢讲得唔好啊、脱肛啊、啲脏器下陷等等呢啲症状都有用嘅。 嗯，咁另外有啲咩穴位又啱按压嘅咧？ 第二个就系膻中穴，任脉嘅穴位，佢位置喺边度咧？就喺我哋前胸部前正中线上边啦。 嗯， 第四肋间即系近住个食道啦吓。 系 前胸食道嗰个骨头嗰度，或者两个乳房连线嘅终点。 嗯， 咁啊点按咧？就用我哋手掌嘅大鱼际啊。即是手指公对落嗰嚿大肉，咁嚟、啊、摩擦呢个膻中穴、 嗯， 上上下下咁摩擦佢，摩佢一两分钟，一日做两三次。 嗯， 功用系点咧？理气止痛。咁啊，对于边啲有用咧？譬如气喘啦、成日打嗝啦，或者胸痛啊。呢啲都有作用嘅。 嗯，咁大家咧每逢礼拜二咧喺度咧就听到崔博士咧就同我哋讲咁多一啲嘅知识啦。咁啊，亦都可能有啲朋友咧中意喺网上咧睇下其他嘅资料嘅吓。不过喺处提醒大家，就实在太方便啦。咁有网上一啲资料咧都要鉴别下佢系真定系假。可以喺度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就系、是、崔博士除咗同我哋做节目之外咧，因为而家都好流行喺网上嘅嘢，所以。崔博士，你都拍咗啲片，就摆翻喺你负责嗰个非牟利机构嗰处，大家都可以上去睇。 至少有两个， 吓， 第一个就系亚洲抗衰老协会啦， 嗯， 另一个咧，我亦都系一个香港卫生护理专业人员协会嘅会长， 系， 咁喺新冠疫情期间，我哋两个会都谂住都做一啲咧教育下社会大众点样。应付呢个新冠肺炎，同埋咧有长新冠，我哋应该点样调理一下？咁、 嗯、 都有主要就系从中医角度教大家一啲调理嘅方法嘅。 咁、啊、所以大家都知道啦，两个主打位，一个就清神爽利吓、啊，大家可以听到崔博士把声介绍；另外一个咧就可以睇到样嘅咧就网上望望，因为而家呢个趋势都系需要嘅吓。咁、啊、大家都可以两个方法。去攞多啲中医方面嘅资料嗬， 系多谢钱，多谢大家。 好，唔该晒超博士，下星期二再见下，拜拜， 拜拜。 皇帝比人强，世代祖传有名望，办起来准像唐明皇。 唐明皇胡子长，那赤白唇红嘴上光，一点都不像唐明皇， 做一个汉奸倒相当。 难道你见过皇帝的面，知道皇帝胡子长？ 虽没见过张皇帝，可见过昔年的唐明皇。你没有胡子总不行，只有把假的装一装， 装一装。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以色列总理贝内特同盟友外交部长拉皮德发表共同声明，宣布执政联盟将于下星期提交解散国会的议案。报道说，若果获得通过，意味以色列有机会在三年半内第五次举行大选。贝内特发表电视演说期间，拉皮德站在他身旁，贝内特形容两人站出来宣布要解散国会并非易事，但他们深信为以色列作出了正确决定。拉皮德就说，以色列面前有很多事情有待处理，包括解决生活成本问题、发起针对伊朗、哈马斯组织和真主党的运动，以及抵抗威胁要将以色列变成非民主国家的势力。根据执政联盟去年达成的协议，拉皮德将会接替贝内特 出任临时总理，直至举行新一次大选。报道说，按照下周解散议会的速度计算，以色列下一场大选将于今年十月或者十一月举行，是2019年4月以来第五场大选，反映政坛依然动荡。联合国大会举行打击仇恨言论国际日非正式高级别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发言时表示，中方赞赏联合国在打击仇恨言论方面作出的努力，支持进一步推动落实联合国消除仇恨言论战略和行动计划。张军说，仇恨言论侵蚀全人类共同价值，影响社会稳定，诱发暴力冲突，破坏和平和安全，阻碍实现可持续发展，亦严重毒化国际社会合作应对全球挑战的努力。张军提出三个关注点，分别是污名化言论会拖累抗疫进程，种族主义言论会推高仇恨犯罪，仇恨言论会导致伊斯兰恐惧症越演越烈。他说，在应对和消除仇恨言论方面，各国要坚持互相尊重，个别国家应该吸取教训，认真反思，摒弃傲慢和偏见，切实尊重其他国家的关注，不能打着言论自由旗号纵容仇恨言论传播虚假信息。一名31岁女子怀疑卷入招聘网上刷单元骗案，被骗去大约62万元。女事主昨晚报案，指早前接获陌生人发出的招聘信息，声称透过充当网上刷单员，在购物平台通过点击购物推高商家名气以赚取佣金。他按指示将合共大约635,000元存入对方指定的银行户口作平台购物之用。骗徒曾经向受害人发放佣金，但受害人其后和骗徒失去联络，怀疑受骗，于是报案。警方将案件列作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暂时未有人被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酷热，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今日是6月21号星期二，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今日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黄海怡。早晨，刘国华。 早晨，黄海怡。各位早晨。社署宣布普通长者生活津贴和高额长者生活津贴会在9月开始合并。